是一支1964年组建于纽约布朗克斯的迷幻乐队 The Blues Makers， 演唱的歌曲叫做 We Ain't Got Nothing Yet， 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好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威廉徐若瑄，狠狠爱。 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，狠狠爱。 徐若瑄演唱的《狠狠爱》，透过 Chinese Idol 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就会对她的了解啊，更进一步、更近距离的啊，认识到这个有着好肌肤、好容颜、好性格、好人缘的好女子啊。我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采访她，近距离的看到她，马上就会有一种啊。不敢直面的自卑哈、啊，我见的两个女艺人啊，那个自卑之感啊油然而生啊，一个是萧蔷，一个就是 Vivian 徐若瑄了啊，所以我基本上就很快速的 pass 掉那个和艺人照相的环节，因为 hold 不住嘛。 现在看到 Vivian 有一个好的归宿啊，心里也会觉得啊真好啊，非常的贴心啊。因为对于大龄女子啊，尤其是有着文艺情节的大龄女子啊，有着一段很顺遂的爱情呢，这应该是不太容易达到的事情。可是我身边其实看到像刘若英啊、范玮琪啊、Vivian 徐若瑄啊、阿雅呀，他们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，就会觉得嗯，我们也要勇敢等待啊，争取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，早年他和徐怀钰合作的《水晶》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立冬是冬季的开始，冬作为终了之意，是指一年的田间劳作结束了，农作物收割之后要收藏起来的意思。今天是11月7号，立冬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